爱听故事的淘淘。世界上的小朋友都爱听故事，可谁最爱听呢？有一个小朋友名字叫淘淘，他说他最爱听。淘淘呀，听故事都入了迷，他早上缠着妈妈讲，中午缠着姐姐讲，晚上缠着奶奶讲，他见到谁就要谁讲故事。有一天早上，淘淘刚刚醒来，就搂着妈妈的脖子说：给我讲个故事吧。妈妈就讲开了。从前有个孩子呀，走路的时候老是踩着地板咚咚咚咚响，像地震。他敲门用脚踢，踢的门砰砰砰响，震得奶奶心直跳。妈妈的故事还没讲完，淘淘就用手捂住妈妈的嘴，嚷嚷着：不听不听，你在讲我。爱听故事的淘淘从来都是听完一个还要听两个，今天这样可是头一回呀。吃过早饭，淘淘来到幼儿园，真巧，小朋友们团团围坐着，也在听老师讲故事哩。淘淘赶紧搬张小凳子坐了过去。老师的故事讲起来：从前有个小朋友呀，最爱和姐姐争东西。妈妈要是给姐姐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她就又哭又闹，要妈妈也买一件给她。淘淘听着听着，我忽然脸红了，他用两只手塞住耳朵：不听不听，老师是在讲我。爱听故事的淘淘从来都是听完一个还要听两个，可今天这样已经是第二回了。吃过晚饭，奶奶来接淘淘回家，走到半路上，淘淘看见一棵大树下，小朋友们正围着一个大哥哥在听他讲故事。淘淘挣脱奶奶的手，连忙跑过去。哈，大哥哥的故事刚起头：从前有个小朋友呀，最不爱剪指甲，还喜欢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去吸，吸呀吸呀，把脏东西都吸进嘴里去了。淘淘赶紧把嘴里的手指头拿出来，扭头就走。他嘴巴翘得高高的，说：不听不听，大哥哥是在讲我。淘淘往回走呀走，穿过一座小院的时候，又看见一位老爷爷在给小朋友讲故事。这一定是个好听的故事。你瞧，小朋友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，眨也不眨，听得可有劲儿哩。淘淘的心痒痒的，他多么想去听一听呀。可他没有走过去，他害怕老爷爷也在讲他。淘淘的心里有多难受，他想：妈妈、老师和大哥哥的故事都是讲的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想着走着，淘淘来到了家门口。他抬起脚，刚要去踢门，突然想起妈妈讲的故事，他赶忙把脚收回来，用手轻轻地敲敲门。淘淘进了屋，正好瞧见大镜子面前，妈妈在给姐姐试着一件花衣裳，衣裳可漂亮哩，是新买的。淘淘一见，眼热了，忙说：妈妈，我也要。你要什么呀？妈妈笑眯眯地问。淘淘本来想说我也要新衣裳，可他突然想起老师和大哥哥讲的故事，嘴里的话就变了：我要一把剪子剪指甲。妈妈一听可高兴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淘淘刚刚醒来，妈妈又给他讲了个故事。到了幼儿园，老师也讲了个故事。淘淘回家还是碰见那位大哥哥在讲故事。 可是淘淘觉得他们讲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像在讲自己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